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回，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委托北京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出售房屋，个人信息却被链家公司的员工冒用办理了员工自己的居住证。不久之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链家的前员工宋某和杨某共同侵权，链家公司管理上存在过错，最终判令链家公司宋某赔礼道歉，并连带赔偿赵先生各项经济损失10万元。这起案件我们在昨天前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了具体介绍。那这起案件在宣判之后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同时也向社会发布了涉及到个人信息保护的民事案件的相关数据，并且向北京市住建委和北京的链家公司发出司法建议，要求加强房地产中介行业的个人信息的保护。由这起案件所折射出的涉及到个人信息被盗用、被滥用，应该加强保护的问题呢，是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切身相关的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公民个人信息往往蕴藏着诸多价值，一些人或者机构因为利益驱动、法律意识淡薄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也经常见诸报端。北京链家公司遇法不严，相关员工非法获取和使用客户信息被判赔偿的案件，无疑给那些热衷非法使用或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不法分子敲响了警钟。在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时间当中，就由这起案件所引发出的法律问题跟大家来共同探讨。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他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吗？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通过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案件进行统计分析之后发现，这类案件呢近几年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与大数据的应用和发展、个人信息价值的提高和公民保护意识的增强有着直接的关系。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九仙桥法庭的庭长吴斌向大家介绍了常见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 第一类也是占比最高的，占到了56%，主要是不以使用信息为目的，单纯公开和披露个人信息的案件。最典型的就是现在的网络人肉搜索问题。这类案件的审理的问题呢，就是因为个人信息和隐私的外延啊范围现在还不太明确，所以说对于这类侵权行为，到底是适用隐私权制度还是适用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目前呢尚不明确，在立法和司法界我们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困惑。第二大类呢，那就是以使用信息为目的公开个人信息，就跟上一个相反，上一个是不以使用信息为目的，这个是以使用信息为目的。最典型的就是医疗机构公布一些成功治愈的病患的信息，还有婚介机构或者摄影公司未经客户同意以这个客户的情况进行宣传的行为，这主要有点是搭那个顺风车蹭热度的那个嫌疑。这类案件呢，目前也主要是以隐私权的纠纷来出现在实务中，占比达到了11%。第三类就是冒用、盗用公民个人信息，最典型的就是相关的中介机构可以利用我获取的客户的信息，通过这个，比如说我 利用客户的信息，我办一个北京的居住证啊什么什么，未经过客户的同意，我利用我获取你的信息啊，冒用或盗用，这一类案件主要反映我们目前社会公共管理事务方面存在的漏洞，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第四类呢，就是信息保管人转让泄露个人信息的情况，这类案件呢占比是10%，最典型的也是就是一些大型的电商企业，还有旅游服务经营者，包括电信公司，他们掌管的信息的一个泄露问题，然后其他人利用这些泄露的信息进行了诈骗或者是营销等商业行为。这类侵权案件最大的困难就是权利人的举证是极为困难的，这里面呢急需立法和司法上对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以及这些信息保管机构的保管义务的范畴，以及认定他主观过错的一些要件进行明确啊。第五类呢，是因为保管不当导致的与个人信息有关的档案丢失。第六类呢，是因错误登记导致的个人信息公开。这个主要就表现在就是比如说在影视作品，曾经发现过在影视作品里面的一个电话号码，实际上真实生活中有人用这个号码，但是好多这个影迷他就不了解，他就有的人就是可能无聊吧，就拨打这个电话，以为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呢，一看这个是另外一个公民，侵犯了公民的这个个人的这种信息的安全啊。这类目前也主要是以隐私权受侵犯的形式进行的维权。 全社会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普遍缺失，网络环境的日益复杂，侵权主体难以确定，违法成本过低，信息保管人改进动力不足等等，成为制约个人信息保护的主要原因。吴斌厅长是这样说的。 第一个方面是全社会层面个人信息保护意识的普遍缺失，发达便捷的电子信息技术为侵犯个人信息提供了畅通无阻无孔不入的多样渠道，公民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因网络购物、软件安装、租售房屋、办理保险等各种原因，不经意间提供了大量的个人信息，甚至因疏忽大意默认了商家在格式合同中约定的个人信息授权使用条款。有些信息保管机构的员工在利用职务之便盗取个人信息时，并未意识到这侵害了权利人的利益，他们有的仅仅是出于本案对朋友的好意相助，并未收取任何对价，也并不了解该行为的严重后果，有的甚至出于保护自身权益的目的，比如说为了追讨欠款、调查配偶行为或夫妻共同财产等目的，采取不恰当的违法手段获取了个人信息。在从事上述行为时，这些行为人普遍认为目的的正当性可以排除手段的违法性。第二个方面是网络环境复杂，难以监管追责。日常生活中，权利人可能因为旅游、购物、理财、医疗、保险等各种行为向不同的主体提供个人信息，一旦发生信息泄露，权利人乃至监管机构都很难确定究竟是哪一个主体导致的信息泄露，造成权利人举证不能，监管机关查处不力。由于部分网络平台并未要求用户实行实名制注册，即使一些侵权人公然利用网络非法发布或贩卖个人信息，权利人也难以查实侵权人的身份信息，造成其无法直接向侵权人主张权利。据我们了解，目前在各行业各领域均未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监管手段。第三个方面的原因是违法成本过低，监管动力不足。网络电商企业、房屋中介机构、旅游服务者、电信运营商、金融保险机构、医疗保险机构等均掌握了大量个人信息，但有的公司并未采取任何内部监管措施限制用户个人信息的查询、读取、拷贝、使用，甚至任意员工即可通过 U 盘等直接拷贝数据库内的批量用户个人数据信息，用户个人信息实际上处于一个裸奔的状态。即使有些公司设定了信息保护制度，也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切实的执行以及严格的惩戒而效果不佳。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系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相对较于目前比较低廉的违法成本而言，负有保管义务的信息持有者动力明显不足。 目前我国已经出台了不少关于保护个人信息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基本构建了依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体系，然而这仍然挡不住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去逾越红线，以致公民的个人信息被泄露、买卖和利用，这成为了一个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当中，通过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相关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已经成为商家获得客源、营销和风控的重要手段。也就是说，公民个人信息的获取是无法阻挡的，也是无法阻止的。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笑， 就现在重要的不是说个人信息收集不收集的问题，就收集是肯定是必然的一个趋势，其实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被利用的问题。 因为他给人家特定的这个用户带来的风险也就体现在利用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对信息的这种规范或者个人信息的保护也是侧重于在对于它的利用，不妨把视角就从精准的去定义什么叫个人信息这个路径呢，转到关注信息在具体的利用场景中引发风险的大小，进而来判断数据控制者的负有的注意义务，从而来回应这个数据的这种合理的流动的性质。所以也就按照他那种理论的话，可能说很多信息在这个场景下它不会作为个人信息，但在另外一种特定的场景下的话，它可以说是吧，会对人家造成很大的损害风险的话，那就会被界定为一个个人信息。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跟隐私的关系的问题。首先我们要说明的一点是，当然受到英美的影响，但是我们的隐私权还主要是跟大陆法系的国家这个隐私权是一样的，是一个比较小的隐私权，就是和英美的至少和美国的那个隐私权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的隐私权是个非常大的一个概念，而且更多的这种程序上的控制，甚至包括宪法意义上的这种我们的隐私的话，实际上因为在我们国家，因为从民法通则开始，我们的人格权就是非常具体而确定的，从名誉啊、姓名啊，是吧，肖像啊、名称啊等等，到我们后来的这个侵权责任法，咱们现在这个有很多其实都已经明确的作为一类独立的人格权了。所以咱们这个隐私权跟这个英美法的隐私权有很大区别。但实际上我们知道，因为个人信息已经超越了隐私权的这个范围，因为有很多东西它已经不是你这个个人隐私所能够涵盖的。你通常你讲隐私权，你的客体其实就是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私密信息嘛，个人不愿意公开的一些生理信息，是吧，财产信息，谈话的隐私等等。第二类就是所谓的私生活的安宁嘛，不被别人跟踪啊、窥探呐、还有发送那种垃圾短信呐等等。第三个就是所谓的私人支配的空间，像我们这种是吧，个人的是办公室啊，是吧，或者住宅啊等等，这些禁止非法侵入。所以从里面的第一个方面隐私信息来讲的话，实际上个人信息和这块确实是有重合的地方。其中相当一部分它既是个人信息也是隐私，但是除此之外我们知道这个个人信息和隐私之间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的，因为你个人信息里面可以说是已经公开的嘛。 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玲认为，应该把个人的信息权上升为一种宪法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加强对公民个人信息的有效的保护。 我们宪法里面有讲到我们保护人格权，但是它并没有明确的说保护隐私权，更没有提到个人信息权。那么在目前的这种科技的发展，我们中国社会已经全面进入数字化时代的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们的个人信息权应该是一种宪法权利，应该上升为一种宪法权利。只有把这个权利上升为宪法权利，我们才能够更好地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完全的信息化、数字化了，我们的信息、我们的上网购物，我以前我都没想到，我用微信读书看一本书的时候，我发现它会给我跳出来，在下面会显示出来你的微信好友谁谁谁也在读这本书。当然如果我是一个非常品味高雅的，我可能很乐意让别人都知道我在看这本书。但如果说我有一些私密的不违法，但是不足以为想广泛让人家知道的，我在看这样的一本书，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所以你这样的话给我一下子泄露了，别人都知道哦，彭老师你是这样的一个品味，我出去开会人家看到我都带着一种这种心照不宣的笑容，带着一种暧昧的这个眼神来看我，我怎么受得了呢，是吧。公众形象和私人的形象它是要有区别的。可以说这个在这方面呢，我们个人毫无办法，我个人认为我们个人毫无办法。虽然网友讲了我们可以选择，但是很多技术我们不是技术专家，我们不可能在用一个 APP 或者是之前我们就什么都知道，而且我们的可能风险防控意识还没有那么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话它是非常的强势的在这方面，所以我们加重对企业的责任，我想大家都是应该有共识的。那么在这个方面上，你企业既然要赚钱，我的信息拿到你那里，你就应该给我妥善保管，应该加强对这个企业的责任。我们可能有很多信息我们是单独来看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呢合在一起呢，它就是对我们个人的一个全面的一个画像。所以我们的个人信息保护，保护什么，就是应该有一个基本原则，它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保护。 彭玲主任认为，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可以借鉴目前个人信息保护最为完整、最为完全的欧盟的相关标准。 欧盟的这个 GDPR 它是怎么定义的呢？它说是个人数据是指与一个身份已被识别或者身份可识别的自然人相关的任何信息。身份被已经识别，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谁，他的相关信息。还有一个，他的身份可以识别，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信息呢，来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它跟我们的这个定义有一个不同，是我们是这个信息，我们通过这个信息可以识别某某人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信息不能单独的识别某某人，或者说跟其他的某个信息合起来，但是我们在法律上来说，我们在这个企业发布这条信息，他怎么知道这个信息跟其他信息连接起来就能够识别某个特定的人呢？所以它的保护还是不完善的，最完善的保护还是欧盟的这个定义，我觉得还是最完善的。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政策法规处副处长雷鸣说，什么样的信息算是个人信息，必须要和特定的人格相连接才可以。 尤其在我们现在一个社会快速发展的时期，我们不太好去泛泛的罗列哪些东西是个人信息，哪些不是。什么东西是个人信息，恐怕必须要和特定的人格相连接。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在个案中，那只能是根据个案里面的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它是不是一个个人信息，而不太好像 GDPR 那样，就刚才王总讲的那个特别好，就是说你只要相关的都是个人信息，我觉得这个恐怕有点保护的范围过宽。 此外，彭玲主任还认为，对于掌握着大量个人信息的企业来讲，必须要对他们的保管义务给予严格的限定。 在目前，我们的个人是非常的弱势的，那么企业，尤其互联网企业，他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我看到的一个数据啊，是腾讯发的一个网络欺诈的一个报告，报告里面讲呢，99.9%的 APP 都在不同程度的收集个人信息。那么他们把个人信息分为重点点核心的个人信息、重点的个人信息、普通的个人信息。那么越是重要性越高的这个信息呢，这个被收集的这个比例越高。这反映出什么？就是我们的企业他在收集我们信息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在这么弱势的情况下，这个责任主要应该由谁来承担？我们按照公平合理的原则来讲，当然是企业来承担。个人信息保护规范里面它提出了一个这个名词叫做数据控制者。那么数据控制者是不是有保护个人信息的义务？这是当然的，毫无疑问，这个在法律上我觉得不应该有任何的歧义才对。但是呢，它的保管义务我们在法律上又应该给它予以严格的限定，予以严格的限定。就是说如果说他提出他已经尽到妥善保管义务，是否构成抗辩的理由？当然构成抗辩理由，他的责任也不是无限度的，但是这个保管义务必须给他加的重之又重。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程笑也认为，一旦企业的员工泄露了公民个人信息，给相关公民带来损失的话，企业应该为此承担连带责任。 现在第三人犯罪分子他购买了个信息，完了实施侵权，那我们说，我认为这种情况下的话，应该说构成共同侵权。共同加害行为侵权责任法第八条连带责任，那么谁来连带呢？就是由这个被告的公司和第三人连带，因为你那个员工出售这些信息也是利用你的职务之便呐、啊，是不是？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是他个人行为，像这里面有一个说还号称说是人家个人行为，那就是利用你职务之便实施的，那就属于侵权责任法中的用人者责任吧。那承担责任的话是由公司和那个第三人连带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第二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受害人有一种可能性，什么？现在就是说他的个人信息在好几个公司那里都有，到底现在是泄露了，到底谁泄露的不清楚，对不对啊？那么这里面可能要考虑一下，能不能够在根据案件的事实说能不能适用共同危险行为的情况，也就是说这几个他们都有泄露的可能性，对吧？那我们可以认定他是都实施了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嘛？但是我现在不知道具体到底你谁漏出去的，完了人家拿到了这个，完了给我造成损害，可能可以考虑这个侵权责任法第十条的这个关于共同危险的一个规定。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说，被告虽然说他没有人跟他串通，也就是帮助，但是呢确实保管不善有问题，对吧？然后被人家另外一个人第三人给窃取了， 我觉得这种情况可能更像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就是属于这个按份责任的多数人无意识联络的数人侵权，那么他也得承担相应的责任啊，而不能够说就免除责任。 相关企业应该如何去做才算是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呢？中国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彭玲认为，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么一些因素。第一个，你保管的期限，根据这个大家公认的欧盟的这个 PR 条例也好，以及我们国内的这个个人信息保护规范也好，它都有一个最短时间。第二个，就是你是否在超出保管期限后对信息做了删除、匿名化的处理，或者说是去标识的处理。我相信很多都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他们做了以后，他这个信息的价值可能就没有那么高了。那么第三条，你对于敏感信息是否采取了加密安全的措施呢？哪些是敏感信息？就是泄露个人隐私的信息，还有有关未成年人的这些信息，你是否做了加密处理？你有没有加密的措施？你没有，你也不行。那么第四一个，你是不是留有这个保管信息的记录呢？你所有的对这些信息的保管，你中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你是否都记录了，做了记录？如果没有，你也没有尽到保管义务。第五条，在拿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你是否就做过这个信息安全性的评估呢？这个信息比方说它就是一个敏感信息啊、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绝对不能泄露的，你是否做了安全性评估？第六，你是否制定了一个个人信息安全处置的一个预案，就是说一旦信息发生泄露，你是否做了一个预案，设想了信息泄露以后我要怎么做，是吧？如果你没有，你就放任这个信息，你考都没从来丝毫没考虑过信息泄露以后你要采取什么措施，那你当然你就没有尽到保管义务了嘛。还有一个第七，这个管理信息的人员，你是否对他进行了背景审查呀？他的个人的品行跟他是否签署了保密协议呢？如果你没有，那你当然就没有尽到保管的责任。所以这几条我们就来可以判定这个企业的保管责任他是否尽到了。 彭玲主任同时还认为，要更好地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就是要加大对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处罚力度。 我们进入了这个数字化时代、大数据时代，我们的信息被多人所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所有都要提。我现在随便做一个都要让我填身份证号，让我填真实姓名，而且把它打红，打这两项是打的那个旁边是打的是必填项，而且是有红色标注，就是你还不能说我用个昵称编一个什么是我是天上的一朵云什么之类的，你都不行，这样子不行了，你必须得讲你的真实姓名。所以这个购物，比方说我的购物记录，就像刚刚杨厅长讲的，谁要是上到那个京东或者淘宝一查我的购物记录，马上都能对我个人有一个画像，什么我看的书、我买的衣服的式样，而且我的那个消费的那个标准全部都知道了啊，我的偏好。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的信息泄露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只能够做到什么程度呢？我想一个，我们寄希望于这个技术的发展，比方说现在我们对这个有一个生物特征识别设备，现在好像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了。另外一个，我想我们法律上我们控制的重点应该控制在它的流通的环节和使用的环节上，就要加大对信息非法使用的处罚力度。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这个方面还抱着以往的那种非常宽松的，你法院判决他赔礼道个歉就完了，或者说撤下来就完了，谁都这个代价太小，它就有一个示范效应，这种判决不会起到威慑的作用，也不会起到预防的作用，只会起到鼓励的作用。我们的重点就应该加强对这个信息非法使用的打击的力度。怎么样打击？就是要加大他的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精神损害赔偿，我想应该放心的使用，甚至是数额应该很大，惩罚性，这样才能够起到威慑作用，否则我们没有其他的手段了，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了。